新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 真的开始了。 谁干谁干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了， 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笔杆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了。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儿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 快乐很简单，今天我们请到的依旧是简单快乐生活的人徐德亮。 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欢迎徐德亮来做客节目。今天我们的主题说到的是书法和相声。我知道很多这老前辈哈，不但相声说得好， 对， 慢慢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这个墨宝也是越来越有价值。 对对对，而且写得很好。你看我们的侯宝林先生， 对， 马三立先生，马季先生，侯耀文先生，包括我们王千祥老师啊，等等， 还有姜昆老师、啊， 哎，姜昆老师， 他们都在研习哈。 他们的书法写都很好。 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年轻的传统艺术继承人，不但继承了相声这门艺术，据我了解哈，这徐德亮也挺好书法的。 对，我特别喜欢。 讲讲这方面的轶事。 哎，你看我这个书法，小时候没兴趣，我从5岁就开始学。 这叫从小没兴趣吗？5岁开始学。 是我妈摁着学。 哦，原来是被逼着学、啊、 对，我妈摁着我写一个字，然后她旁边拿那个宣纸蘸一下。但是现在我就兴趣非常大。就我想起一个例子，就是周杰伦。哎，他就说他这个小时候弹钢琴也是他妈逼着他弹。但是后来人家指着这音乐挣了多少钱。 那是， 对吧？所以这个兴趣所在才能搞好艺术。 而且真的是学任何东西真的得有一个过程，就是先苦后甜。 对，你兴趣要不在这你就搞不好。 当时你讲讲，就是你在学书法呀，包括这个整个过程是怎么样子的，给大家来详细说明一下。 好，我从小学的哈， 对， 啊，一直就在临帖，一直就在临帖。为什么呢？你看我这个猫新鲜猫屎里边这个原文也说过了，就是因为老师教的呀，永远是最基本的。你要打牢基础，就必须有幼功，就是小时候的功夫。 对， 要有下死功夫的过程， 童子功嘛。 但是每个人呢都得有自个儿的风格。这样你就必须从你临的这个帖里边再拖出来 自贴。 往往这个过程更艰苦，而且更看天赋。 哦， 所以有老书法家说要以100分的努力进帖。更要用100分的努力出帖。否则你就算写一辈子，也只还是学欧阳询、学颜真卿、学李公权，不是写自己的字，达不到随心所欲的境界。 哎，你说这跟说相声是不是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就你学相声，也不可能说我永远模仿哪位大师，你未必能够真的超越人家。 不是，你模仿就错了。我说一段相声和侯宝林先生的录音完全一样，那保证是错的，因为一个观众都不会乐。就是，但是学的时候你要完全跟他学一样了， 这要100分的努力去学，但是你要形成自己风格的时候挺难的。 嗯， 对，我小时候这个模仿过很多人，模仿过侯先生，模仿过高德明先生，那模仿过也模仿过姜昆先生一段时间，但是后来我想把他们的影响，就是他们语言风格的影响从我这儿退出去，真挺难的。一上来就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一段相声，这就是赵振铎先生。还有的人是学刘宝瑞先生。 嗯，对，所以我们真的是在这里也提醒所有准备从事相声艺术的年轻人， 嗯， 不管是从事什么行业哈， 嗯， 可以起初先学，但是最终还得有自己的风格。 说你说的跟他真像，这个刚刚进门。 很多的听众也喜欢听讽刺型的相声， 因为这样的东西他听着解气， 对， 而且搞笑。 对，其实不然，在生活当中徐德亮还是书法很不错的一位年轻人，学什么都得有一个学什么的样。 其实我觉得我这个天赋吧挺差的，但是呢，就我确实天赋挺差的， 嗯， 就是悟性不高。但是我觉得我好就好在我真肯下功夫，真肯下死功夫临。但是 吃得苦中苦，哎，方为人上人。 对对对，这兴趣的力量是无敌的。我在我这书里啊还有这么一段， 嗯， 也挺好的。我们当年中文系啊有一个同学，他呢精通计算机。 哦， 你看中文系精通计算机是很奇怪的事儿。 对， 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上计算机课。就学 Word 还学不明白的时候， 嗯， 他就已经自己研究 C 语言了。 哦，是吗？ 啊，然后据他说呢，就是在286的时代， 嗯， 就是我们的初中或者高中的时代哈，那会儿上机房还得穿鞋套呢，就谁都没碰过电脑的时候，他就已经天天拿着本电脑教程啊，凭空想象， 哦， 就一个程序一个程序的往下写， 嗯， 然后这个人呢，后来去了微软。做了一个和中文不太沾边，但是和他自己的兴趣非常吻合的行业。你看我呢，对书法有兴趣吧，我对篆刻也有兴趣， 嗯， 也是后来学的，自个儿买刻刀，自个儿在那个石头上刻，天天晚上一刻刻好几个钟头。那什么时候睡觉呢？有一个标准， 嗯， 就是把手刻破了就睡觉。 太不容易了， 所以后来有的时候刻到夜里3点多，自个儿都着急，怎么还刻不破呀？ 说明你的这个技艺越来越炉火纯青了。 但是我这个篆刻的水平，我估计啊， 嗯， 也就是跟苏先生、苏文茂先生那个抚琴的那水平啊，也就差不多。 谦虚了，谦虚了，我明白你的意思。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听听苏文茂老先生的抚瑶琴。 嗯。 又该您说了， 哎，一段一段的轮流表演。 对对 啊， 喜欢听我的相声吗？ 您的相声 啊， 喜欢听啊。 啊，就是有的人认为我很有学问。 是啊， 您要是听过我的这个文章会啊， 啊， 那么全知道我是啊，北大中文系毕业。 是吗？ 听我的这个《批三国》啊，知道我是文学系毕业。 哦， 确实。没这么回事儿 啊，哦，没这么回事儿。 哎， 我们也没信。 说实际的， 嗯， 我是音乐学院毕业的。 各位注意啊，嗯，苏先生又开始要行骗。 不不 啊， 我真是音乐学院毕业。 您还真是音乐学院毕业？ 中央音乐学院。 啊，不开玩笑。 不开玩笑。 哦，那您就聊聊吧。 毕业以后啊， 嗯， 我一直呢。从事这个研究工作， 哦，音乐研究， 对对对， 哦， 所谓音乐嘛，大体分为两种， 您能说上来吗？ 一种是声乐，一种是器乐。 哎，这倒没错。 声乐呢，那就是唱嘛， 是 唱歌， 哎， 高音、中音、低音， 嗯， 对吧？ 对对对对。 器乐当然很多了。 哦，具体的 器乐有什么？拉弦乐， 嗯嗯， 弹拨乐， 嗯， 吹管乐、打击乐等等。 哦，这都是民族乐器。 对， 嗯嗯， 我们中国呀，这个音乐，特别是一些器，这个，一些个啊，器乐吧。 啊，乐器。 乐器，这个乐器啊，那是很古老。 哦。 我们中国有几件古老的乐器。 都什么乐器啊？ 你像那个琵琶。 哦，琵琶。 琵琶，就那个形状 啊， 这底下是椭圆。 啊，对。 上边这儿抱着弹。跟个蝎子差不多，那模样。 不是， 就是那形状。啊， 除了蝎子呢， 就是， 啊，就说那形状。 对对对， 啊， 弹出来清脆悦耳。 哦，这琵琶算古老的乐器。 古老的乐器。 哦。 再有就是古筝。 哦，筝。 这个筝啊， 啊， 有这么宽呢，啊。 对。 有这么厚。 没错。 由这儿到这儿这么长， 有 就跟半块棺材盖差不多。 不，我求求您 教授，您呢就说这乐器怎么回事，甭加形容词，这会儿又出来棺材了。 这个，如果说这样弹起来 啊， 那真是悠悠荡荡，荡荡悠悠。 哦，这个筝也算古老的乐器。 古老乐器， 抓筝。 对， 嗯。 再有呢，那就是瑶琴。 瑶琴， 瑶琴叫复啊，复瑶琴， 就是古琴， 古琴， 对， 这个喜欢古琴的呀，不多，在过去也不多，据我们知道，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 历史上说， 晋国的一个上大夫叫俞伯牙， 俞伯牙， 他喜欢复琴， 对， 他复的就是瑶琴， 没错。 有一次他正负着琴，琴弦突然嘎巴断了一根，这个有说法， 这还有说辞， 只要是琴弦一断准有知音者， 这个乐器有特点， 有人偷听，这时候俞伯牙先生呢赶紧命从人到处找知音者，最后找了一位山野的樵夫叫钟子琴。 您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们金韵大国有这个唱段，子琪听琴嘛， 对， 是这段吧， 对，两个人通过这种乐器越弹越近，最后拜为把兄弟。 好， 您说这叫知音之交。 没错， 俞伯牙， 俞伯牙。 再有就是后汉诸葛亮，他喜欢扶摇琴。 诸葛亮也会扶摇琴。 您听过这个京剧空城计吗？ 听过呀。 在城楼他附那个琴，那不就是瑶琴吗？ 那就是瑶琴。 瑶琴呢有这么一句唱词吗？守空城退司马，全仗此琴。 说的就是瑶琴。 瑶琴， 嗯， 过去爱好的就不是太多， 很少。 为什么？就因为它难度大。 嗯， 我们现在呢研究瑶琴的那么也有。 还有啊？ 有，不过也是不多， 很少， 尤其是好的就更少， 难度太大。 对了，我知道有一位复瑶琴复的最好的， 谁呀？ 我的王老伯父。 王老伯父？ 对， 王老伯父是哪位啊？ 就是你爸爸呀。 不， 你爸爸那瑶琴复的多好。 不是你看 干嘛难为 情？不是，我告诉你， 怎么？ 您看您这，您苏先生，您这，您还不了解我吗？我这面矮。说实在的，您看这么多观众，这么些年了，您多听那哪个场合我说过我爸会抚摇琴？不提这个，这他给说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跟您说，您谢谢您，谢谢。对，我父亲会抚摇琴。 您可别客气。 这我们家里是。 他父亲那可以说是摇琴专家。 好。 权威啊。太好了。 好。 他父亲爱的琴呢，全成癖。 怎么叫成癖呀？ 对了，比那个什么入迷呀，或者成魔了，那比这个还厉害，全都成癖了。 到了顶点了， 顶点。 哦， 你看，为了爱好这瑶琴呢， 嗯， 不在城市里边住， 哪儿住去？ 搬到北仓住去了。 不是您等等，这和平区住的挺好的，干嘛上北仓住去？ 那不行啊！ 啊， 和平区这儿多乱呢、那个各种声音全有，抚瑶琴必须得安静。 对了，北仓那地方安静， 就 没错。 他爸爸在北仓那儿盖了一栋楼房。 你甭捧什么楼房啊，我还不清楚我们家的事儿吗？那不叫楼房，就是一楼一底平房改造， 对， 上面加了层屋子， 对，就是两层， 一楼一底， 上下两层， 对， 底下呢是他们的卧室， 就在那儿生活， 对， 嗯， 这个楼上就是他爸爸的琴房。 专用的屋子， 这个琴房里边没有任何家具，就是一张桌子摆一架摇琴， 对， 有把椅子， 对， 可是这屋子老锁着， 没错，没错， 是吧？ 您知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怕我们这孩子进去霍霍。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我就在窗户那扒扒头，我父亲后面打， 对，因为他太爱这乐器， 多重视 啊！ 可是他一般的白天还不付啊。 什么时候付啊？ 一般得到深夜，夜静更深才要付。 更静。 哎，对对对，付琴之前呢，还要全身沐浴，净手焚香， 太虔诚了， 表示对这种乐器的尊重。 是成癖了， 您说是不是太爱？ 太爱了 啊！有一天正赶上8月15， 哦，中秋佳节， 中秋之夜，赏完月以后啊，已经后半月1点来钟了，后半月， 后半夜 啊，后半夜， 我知道知道， 对。1点来钟，他爸爸这时候很高兴，全身沐浴，净手焚香完毕，走入琴室，开始复琴， 情绪他多好啊！ 那天他爸爸复那琴，那个曲子也好， 什么曲子？ 是个悲曲啊， 嗯， 孔仲尼叹燕回，才高命短， 这还是大悲曲。 复到最悲之处，琴弦突然嘎巴。断了一根， 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 啊， 准有知音者了， 哎，有这个说辞， 哎，准有人偷听啊。 没错， 他爸爸倒高兴了，这时候赶紧拿着手电下楼， 嗯， 各处找， 得找着。 哎呀，这是，最后在你们家窗根底下发现一个中年妇女正在啼哭， 嗯，这可够甚。 他爸爸拿手电过去这么一照， 啊。 认识， 哦，谁呀？ 你妈。 问您这说说又玩笑，我爸爸能不认识我妈吗？ 就说呀，你妈呀，哭得跟泪人一样， 哎， 太难过。 嗯， 这时候你爸爸莫名其妙， 肯定啊， 赶紧过去问问， 得问问。 哎呀，夫人，夫人，你为什么要啼哭啊？ 是， 你是不是听我这曲子，你受了感动？你才流下眼泪啊。 对，我妈说什么呢？ 那倒不是。 哦，还不是。 我听你到这种音声， 嗯， 我打心里就难过。 为什么呀？ 我听你这种声音，我想起一个人来。 您想起谁来了？ 想起我死去的娘家哥哥来。 我大舅。 我哥哥他那个声音跟你是完全一样。哦，那兄大人一定是一位音乐家喽。 嗯， 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 哦，那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是弹棉花的。 我问的是嘛内容啊？ 要行云流水的贯口， 红丸子、白丸子、绿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鸽子丸子， 有韵味十足的柳活。 奇幻呐， 好，有草根相声的代表 郭先生， 嗯， 为了找你我可费了劲了。 您不是说这女的漂亮吗？ 对呀， 金发碧眼。 金发你不懂啊？ 那长黄头发。 对呀， 碧眼， 碧眼， 闭着眼了吗？ 在。 有80后相声的新锐， 也有偶尔叫出我名字来的， 也有认识。 哟，高小攀， 多好， 赶紧过去客气两句吧。 说两句， 妈，怎么着？够格儿。 听众朋友，我是雅娟，2010年，乐去吧您。好，听众朋友，还有点时间，再请您听个小段。 我唱歌呢， 啊， 跟这歌星不一样。 有什么不同啊？ 他们歌星唱歌的时候都要看一张纸，但也不怕上海人笑话。那叫纸啊！ 啊， 我教你什么了？ 那叫谱。 我唱歌没谱， 没谱。 我见了什么唱什么。 啊， 今天来了大欢乐大世界了。 啊， 机械就给你唱。 啊，那给上海朋友们唱一 个。各位朋友，谢谢你百忙之中来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们和大家今晚欢聚在一起，我们的心里感到无比欢喜。 特别高兴。 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情谊，我们要牢牢记在心里， 不会忘， 更不能忘记。各位朋友为建设上海市立下了新功绩， 棒棒棒棒棒， 我衷心的祝愿大家万事如意， 怎么样， 合理合法的多赚人民币。 好。 好， 我唱到心里去的。 那点人币，瞧瞧， 当币行吗？嗯，怎么样？ 不过唱的还可以，马马虎虎。不过咱们能不能给大家再吹一段？ 您说我唱完了再为大家吹？ 哎，得吹吹一段。 您是老师啊，你说让我吹哪什么我就吹什么。 咱们今天给大家用小号演奏一段《天鹅湖》中的拿破里舞曲，怎么样？ 大家看过吗？《天鹅湖》里 大家非常熟悉。来，咱们就来这段。 这个， 等会儿啊， 我得练练。 活动那个毽子有点秀。 好了好了吗？ 老师，你看我吹的还可以吧？马马虎虎，不过还不够完整。这样吧，咱们是不是再欢迎他为我们大家跳一段，怎么样？ 他再帮我 来，欢迎，来来来，没关系，再来一段舞蹈， 跳舞， 再来一段舞蹈。 这、啊、舞跳舞太简单，我说来就来。 来来， 你看着啊， 来。等一等，朋友们，大家都知道， 对， 你是藏族， 是我。 这个藏族人呢，跳什么桑巴呀、踢踏呀、锅庄子这些东西，他们那儿男女老少都会跳这个。 是的， 不算新鲜。 为什么 要跳啊？咱们不跳这个， 跳什么舞蹈？ 咱们跳段杨丽萍的孔雀舞怎么样，朋友们？啊，来，再来。 对对对对，哒啦啦，滴答啦哩，滴啦哩当哒噔哒哩哒嘞，滴当滴哒噔。当啦噔哒噔哒来来噔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哒哒叮滴哒叮滴哒叮滴来啦哒来哒哒叮滴哒叮滴来哒啦噔哒哒哒哒噔噔哒啦来哒噔哒哒噔哒哒噔哒哒哒哒叮滴哒叮滴哒叮滴来啦哒来哒哒叮滴哒叮。 老师啊，你跳得真好。怎么好？ 我就想起我们拉萨的老母鸡了。 嗨。 真的开始了， 谁敢？谁敢？这个的确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 想，真的像大家，还像去年那样。 欢乐无限，笑口常， 哈哈 开。 相声小品荟萃，名家做客逗哏，欢乐无限，雅娟主持。 我的亲爱朋友啊，好彩拿上来，我吃的舒服喝的穿的藏在你里面。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这里是欢乐无限，我是您的朋友雅娟。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不骗你，真的有。 欢乐无限。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欢乐无限。 号外号外，又来新嘉宾了。 谁呀？ 听说他以说相声出名，以文化人自居，以刷逼杆为美。 真的假的？ 听说他还是北大才子。 我看是北大菜子。 听说是专栏作家。 我看净在家里坐着。 听说是新鲜猫屎。 我这点事你怎么全听说了？ 欢迎徐德亮做客。我 是雅娟。 嗯，我是徐德亮。 对，徐德亮今天捧着一本自己的新书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刚才上半时段我们说了书法和相声，这下半时段呢，我们还得继续让您感觉是文化味儿很浓。画画和相声。 画画，嗯，尤其是这个中国画，因为我也喜欢中国画。我过去小时候学的什么呢？学的是棋牌。 哦，棋牌石是吗？ 而且我画的虾极好。 哦，真的？ 哎，这个不谦虚的说，确实像虾。 嗯，下回来。我刚想说，这确实像哈。 确实像虾。 嗯，好，那别画虾米了就行。这画呢，徐德亮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自己在下苦功。 对， 嗯， 这个画呢，我小时候也学素描，我学了6年的素描，但是呢，最后只画到了石膏人脚。后来一看，这个素描实在太没天赋了，别学了。 嗯、 当时素描要好，我估计我就去美院了。 哦，就不会靠北大了。 对，就去干这行了。 嗯。 然后我现在在想这个画画呢，其实跟我们相声也是异曲同工。 嗯。 你比方说，我这书里有这么一段哈，就是齐白石他发明的是那种齐派的大写意。 对。 你看我们从宋元以来到明清，都是那种越来越细的那种宫廷画， 对， 要么就是那种文人画，清高的、淡雅的、焚香的、操琴的，反映真正这种劳动人民的这种现实生活的少。你看齐白石几笔抹出一大白菜来， 嗯， 然后几笔抹出一萝卜来，看着那么样的富有乡土气息，而且那种高度的那种概括性。 嗯， 特别好， 就是像你所说大写意。 哎，我们小时候、 小中见大。 我们小时候上那个美术课都学过画喇叭花， 嗯， 三笔画出一个叶子来， 没错， 完了一圈，然后三笔再画出一个花来， 嗯， 这是齐派典型的画法。但是呢，它是很伟大的，甭管是虾米、是螃蟹、是牵牛花、是小燕子，都几笔完成，高度的概括。但是要是死学这种画法，我个人认为啊，就算不是一钱不值，也没太多的价值。 对，这又说到一个死模仿的问题。 就像周信芳先生，他发明那个齐派的唱腔， 嗯， 他用沙哑的嗓音来书写一种来自上古时代的那种苍凉与厚重， 嗯， 这跟任何京剧流派都不同。但是你后学，如果一辈子你都学那种沙哑的声音，都不一定学得像。 嗯， 但是他们也不明白，就算真学像了，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因为你自个儿嗓子不是那种嗓音条件，你为什么非要学这个呢？学马连良的都学大舌头，你自个儿没大舌头，你何必学人家呢？ 对，所以归根结底还是那句话，您得有自己的风格， 哎，走自己的路。 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一个相声作品，也跟我们下半时段的主题有关，跟画画有关。 对， 您给推荐吧。 刘宝瑞先生的 《画扇面》。 人呐，有学问没学问看得出来。 哎，要说您这学问就不小。 哎，我也没什么学问 啊。 他真正有学问人呐，不会自夸其德。 哎，有那么句话吗？真人不露相， 露相不真人。 是吗？ 你不论什么事都是一个样。 那是啊。 你比方说呀，这位啊是某某艺术家。 哎， 这个艺术家呀，得别人承认。 是。 如果你自己承认，那就不怎么样了。 哎，没有自夸的， 是不是？ 对， 人一多知多懂就不怎么样了， 是吗？ 你知道这个事情，你先别说，你听听人家怎么个谈法， 哦， 然后你再谈。 嗯， 老是显得自己有能耐。我们邻居不有这么一位吗？ 哦， 呵，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是啊， 人说什么他懂什么。 哦， 外号叫万事通。 你瞧呗， 有人就说了， 说什么？ 哎呀，据说这个宋版书可值钱呐。 嗯， 他接过来了。 他怎么样？ 是啊。 嗯， 哎呦，一篇就能卖2块现洋，那我家里有一套宋版书呢，那得卖多少钱呢？人就问了，您家这套宋版书几本啊？ 是啊。 几本啊？那这么厚两摞。 嚯， 哦，一篇2块，这么厚两摞，您那是真正宋版书吗？没错，是宋版书。 嗯， 什么书啊？就是《康熙字典》。 啊， 你琢磨琢磨，这《康熙字典》，康熙是清代的。 是啊， 那怎么会能够宋版书啊？ 这位啊，认什么不懂啊？ 哎，他还要充多知多懂。 嘿， 还有的人也是这样。 嗯， 自称画家。 哦，画画 啊。过去啊，在天津我们也有一邻居。 哦， 嚯，他这个画他自己吹嘘的不得了。他说，如果我画呀， 明月松前照，这个画要画出来呀、啊、你看到十五这天月龄就圆。 哦， 初一呀、啊、就是小月牙越来越小， 你瞧呗， 哎，画得了就跟真月龄一样。你听这玩意儿有根据吗？ 画得这么出神呢、啊、 他老这么说，可是他老不给人画。 嗯， 他也知道他那两笔不怎么样。有这么一天呢，有一个人拿着一个扇面，新买的。 嗯， 他这么一瞧，哎，这扇面好啊，啊，没写没画呢。对了，没呢，来吧，我给你画吧。这位一听他老吹嘘他画得好， 嗯， 今儿我没求他，他自己要张罗给画。哎呦嚯啊，谢谢您，谢谢您啊，您给画画吧。嗯、哎，行了行了，甭谢了。嗯、一事不烦二主，你放心吧。两面，一面写一面画。 哦，全是他来。 怎么样？嗯，三天之后你来取。 哦， 哎，好， 很快。 哎，您受累。哎，没什么，我今儿高兴嘛。 哦， 这个画画非得高兴。 那是啊。 给你画什么好啊？那您看着办吧。 那倒是， 看着办。反正我画的画美人是最拿手。 哦，美人。 哦，那您受累，给画个美人吧。 就画美人吧。 好了，你三天以后取来吧。 嗯， 那人走了。到了三天以后，那人找他来了。 哦， 啊，先生，您这扇面给我画得了吗？ 人来取来了。 啊，画得了，画得了。嗯，甭忙甭忙，打这书架上把这扇面拿下来了。 哎， 拿下来，他不递给人家。 嗯， 他自己先瞧。 哦， 站得很远的。 嗯 嗯，我说 怎么意思？ 你是让我给你画什么来了？ 我画的美人吗？ 是啊，您不是说他画美人画得好吗？啊，对对对，画美人。 嗯， 美人是美人。哎呀，不过对不起你。 怎么了？ 这两天我小孩子闹病啊，我这个心里头起急。 嗯， 起急，这个美人啊没画好，这个脸盘子画大一点了。 嗯， 这不太像美人了。 那么像、 也不要紧。 怎么样？ 你这个扇面糟践不了。 嗯， 美人画的脸盘子大一点没关系。 嗯， 我给你改一改怎么样？ 改什么？ 我给你改个张飞怎么样？ 哦，美人改张飞呀、啊？ 您琢磨琢磨，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这还叫美人吗？ 先生，那改得好吗？哎，改得好，这天上胡子就是张飞， 好吗？ 你甭管了，你过三天你来取来吧。 哦， 那人没办法， 怎么样？ 只好就走了。 走吧。 过了三天来了。 嗯， 先生，我那个张飞得了吗？得了，得了。 嗯， 拿下来。张飞，哎呀， 嗯。 我老婆这两天也生病了，我这个心里起急。 嗯， 这个张飞胡子画的太多了。哎，这么办？不要紧，糟践不了。 怎么样？ 我给你改棵大树怎么样？ 改树了？ 哎，这个胡子太多了嘛，这几笔就改成大树。 太好。 哎，如果你要嫌这个树不怎么样呢，旁边再给你画几块怪石。 嗯， 先生甭管画什么了，您快一点行不行？哎，行，没关系，你明儿取来吧。 嗯， 让人明儿取。转天人家去了，先生我这怎么样了？ 对， 哎，行了、嗯、这回行了。 嗯 啊，大树你看啊，怪石，哎呀， 嗯，怎么了？ 这怪石太怪了，画的， 嗯， 连我看着都怪了。怪这个，哎，要不这么办好不好？不要紧，糟践不了。 怎么样？ 我再给你改一改。 还改呢？ 我给你改个，这么办得了。 嗯，怎么样？ 我拿墨笔给你涂个黑面。 嗯， 干脆你找人写金字儿去，行不行？ 就这个呀。 你看这个相声这个东西 啊， 题材非常广泛。 哎，对 啊，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歌颂的、讽刺的、打击敌人的， 哎， 揭露旧社会的。 对， 旧社会骗人的把戏多极了， 那太多了。 北京集中在天桥一带， 哎 啊，什么相面的、算卦的、点痦子、拔牙的、卖大理丸的，这全是骗人的。 对，

乌鸦会乌鸦会，绣红好吹到底，无人看见每日怨嗟，月下路途不再回，雨水滴雨水滴，引阮入秀兰池，怎样予阮离休离去，永远无人通看见。